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27集。陈泽明靠在墙上，微微合着眼，到现在为止，他还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。白天他还是马上将，此刻却已经是阶下囚。他并不是特别愤怒，绿岩的阴谋可以追溯到上次入京，尊贵的右贤王冒险入宫，居然也只是为了日后的质疑埋下伏笔。自己在匈奴人心中居然是这样可怕、值得对付的存在，那么倒也不失为一种看重。这样计划缜密的离间计应该是早早想好的，一环扣一环，步步为营，无从破解。也许对方其实从来没有笼络之意，有的不过是根除的想法。绿岩此人其心可诛，其人可怕。然而最让他在意的并不是这些，他真正心寒的是皇帝得知这一切后的行动，是他看着自己的那个冷漠的眼神。长久以来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不在乎的，皇帝是君，他是臣，这只是种本分，从生下来那一刻已经注定好是命。除开这些，他们中间只有空白，哪怕有过很多次的肉体交缠，但那不过是一种欲望的宣泄。人们说君人臣忠，纵然皇帝对他远远称不上仁厚，可在世人眼中却不失为难得的明君。皇帝的勤政、严酷、精干及偶然间的怜悯，都成为人们口中的圣德。纵观史书，能臣无数而贤君寥寥，一位忠臣能够遇到一位颇明事理的君王，你不得不说这是种幸运。他的愿望便是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位君主，在他流芳千古的成就中添上属于自己的一笔。如今他真的遇到了，于是哪怕这个开端如此的不堪，他依然献出了自己的忠诚。他相信有一天这个冷酷如铁的君王会被自己打动，可真正到了今天这般境地，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无形中已经付出了那么多，而在他自己还没有察觉到之前，自己已经在期待着回应。他以为皇帝对自己应该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信任，这个信念源自何时呢？也许是在第一次凯旋后他率百官迎接自己的时候，也许是在酒后两人长谈的夜间，又或许是在他下旨不赦监军的那一刻，更有可能是在他吻他脸颊时彼此惊鸿一瞥的瞬间。素来的冷酷之下隐隐显出的温柔，哪怕只是幻象，也已经迷惑了他的心。 出来，提审了。 我的君王，你期望杀掉我，可我断不会背着叛臣的耻辱死去。 叛臣还不跪下？如此大案，不是该三堂会审吗？堂堂大理寺少卿楚大人，这是准备私审不成？ 两人之前有点头之交，只是楚寒风为人风评不好，两人素少交往。他春风得意时，楚寒风路过结交的意图，亦被他婉言谢绝，哪里晓得今日居然落在他手中。楚寒风眉头一皱，两旁早有衙役持棍而上，往他膝后腿弯处打了一记。陈泽明吃疼，闷哼一声往前扑倒。 大理寺判案怎么叫私审？言出不逊，给我掌嘴十下。 陈泽明张口欲言，可人家哪里给他开口的机会，一上来便抡满了胳膊直往脸上抽。陈泽明被打得摇摇欲坠，满心的羞愤欲绝，只得一声不吭受了。 将军感觉如何啊？ 还好。 哼，你别嘴硬，难熬的在后面。你若是聪明，便在纸上画押，我们也省事儿。 审还未审，画什么押？ 证据已定， 审问不过也是做样子过个堂，上面早有人关照过了，要着实的细细的审。 既然上面发话，那大人不是更该认真审过？ 将军可听不懂了吧？这话的意思是进来了就出不去，想怎么审就怎么审。 我是冤枉的。 进来的个个都这么说。来人呐，用刑！ 不，告诉皇上，我是冤枉的。 那衙役被他撞得火气大盛，鞭打他时特意选了浸足了水的细皮鞭，毫不留手。陈泽明双手被缚，吊在木架上，无处躲也无处藏，只能咬紧牙，一鞭鞭生生受下，不多时便昏迷过去。待醒来时，虽已被放下，此时全身血痕，却再无力反抗了。衙役拿来纸笔，那上面果然密密麻麻写满供词。 快画了吧。 陈泽明提起笔，那手竟似有千钧之重，颤颤巍巍，几乎不能成字。楚寒风在堂上见他一笔笔抖动着写下去，心中暗自松了口气，总算是把那位大人交代的事情办妥了。本来还以为是块难啃的硬骨头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过了片刻，衙役将供词奉到案上，他低头一看，不由得大怒，这哪里是画了什么押，只见供词上用朱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冤字，鲜红如血，触目惊心，将供词也覆掉了。又见那字笔笔凝重，力透纸背，竟似满腔悲愤化为实物迎面而来。 唤醒！ 衙役搬来了三尺多长的夹棍，将他双足放置其间。陈泽明趴倒在地，身体忍不住的微微发抖。 我任职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受这刑不叫的，将军等会儿不知道能不能忍得住啊。 陈泽明也不答话，只紧紧闭着眼。眼见左右衙役已将锁扯起，待一声令下，便是折筋断骨。楚寒风轻声冷笑，正要开口，忽闻门前喝止声暴起：“ 住手！” 楚寒风，你不过大理寺少卿，这等大案，居然敢私设公堂，乱行逼供，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 众人诧异抬头，见一人穿着官服站在门口，手捧遗物。楚寒风怔了片刻，来人眼瞧，甚是眼生，可又身着四品官袍，这朝中大员没有他不认得的，想来对方不过是外地官员，可外面卫士怎么会将闲杂人等放了进来，不由生疑。 你是何人？ 我乃新任刑部侍郎吴贡，叫大理寺卿前来接旨。 吴兄， 按皇帝旨意，刑部接管此案，大理寺只得放人。陈泽明大刑之下逃脱，着实幸运。重回天牢后，吴过为他请来了良医，并亲自看望。两人许久不见，陈泽明又逢落难之时为他所救，对他更添了份亲近之感。却是疑惑他如何突然间飞黄腾达，居然成了刑部侍郎。 不知皇帝突然下旨将我召回，并予以重用，我自忖并无什么大功值得重赏，实在惶恐不已。不过当时万岁却问了句非常奇怪的话。 什么话？ 万岁问，当初陈将军军纪不严，将士抢夺成性，不成体统，我身为监军，为什么却不提？ 其实吴兄当初就已经帮过我一次了， 这时候再说也没关系了。那时确实也有几人跟我提过该弹劾将军，可我总觉得为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朝中那些大臣都没去过那冰天雪地，哪里知道征战危险辛苦。 一位只知道在背后放冷箭，实在不足为伍。 我的家人。 将军放心，我方才已经着人去通报陈府，将军昨夜方被拿，按理消息最快也要今日才到府上，这么点时间出不了什么乱子。 多谢吴兄。 那楚寒风已被关押，我已经奏请万岁，明日三堂会审，或许能给将军一个清白。 此言何意？ 他越权独自审你，若是平常案件也就罢了，可这等大案如今又是皇上钦定，也算他运气不好，定个知法犯法之罪是没半点问题。不过他与你无冤无仇，实在没有必要冒险置你于死地，想是有人授意打通了关节，学了好处，只要问出那人姓名，也许真如圣上所言，朝中另有奸细。 大人这话便是说皇上意的，不是我。 这话我却不敢说，万岁圣心难测啊，常人哪里看得清。不过圣上说所有证据都反复指向将军，事情哪里会这样巧，这反倒是真正可疑之处。 陈泽明听了这话，憋在胸中一夜的那口浊气终于散了些，一时间眼前泛花，忍不住低头捂住脸，鼻中酸涩难当。 不好了不好了，楚寒风畏罪自杀了。 啊，什么？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